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叹净品第11-2。儿时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无方便善巧，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起般若波罗蜜多想，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为方便故，弃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彼善男子善女人的着名着相，是故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远离。巨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等着名着相？报告善现：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取名取相取名相已，但着般若波罗蜜多而生骄慢，不能证得实相般若，是故彼类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远离。不辞善现：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方便善巧，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起般若波罗蜜多想，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取名相，不起胆着，不生骄慢，便能证得实相般若。当知此类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不弃舍亦不远离。巨寿善现即白佛言：甚其世尊，善为菩萨摩诃萨众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开示分别着不着相。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执着不执着相？善现答言：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无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为空，起空想着；与受想行识为空，起空想着。如是乃至与一切智为空，起空想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为空，起空想着。复次舍利子，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无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为色，起色相着；广说乃至与一切相智为一切相智，起一切相智相着；与过去法为过去法，起过去法相着；与未来法为未来法，起未来法相着；与现代法为现代法，起现代法相着。不辞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从初发心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起行想着。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无方便善巧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起如是等种种想着，名为着相。复次舍利子， 先所问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着相者？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与色不起空不空相，与受想行识不起空不空相，广说乃至于一切智不起空不空相，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起空不空相，与过去法不起空不空相，与未来现在法不起空不空相。或此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不作是念：我能行施，此所行施，如是行施；我能持戒，此所持戒，如是持戒；我能修忍，此所修忍，如是修忍；我能精进，此事精进，如是精进；我能修定，此所修定，如是修定；我能修慧，此所修慧，如是修慧；我能执福，此所执福，如是执福；我能入菩萨正性地生；我能严净佛土；我能成熟有情；我能证得一切之智。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无如是等一切分别。由通达内空，那指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执着相。时天地士问善现言：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之彼所起着相？善现答言：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无方便善巧，有所得为方便，其自心想，其不施想，广说乃至其一切之智想，其诸佛想，其与佛所种善根想，其以如是所种善根合集成粮，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觉想。乔使家，由此应知，安住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起着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着相故，不能修行无着般若波罗蜜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乔使家，悲色本性可能回向。广说乃至非一切相智本性可能回向故。破次乔使家，若菩萨摩诃萨欲与无上正等菩提事先劝导赞力庆喜他有情者，应观诸法平等实性，随此作意事先劝导赞力庆喜他诸有情，为作誓言：善男子等行布施时，不应分别我能行施；广说乃至行一切相智时，不应分别我能行一切相智；修佛无上正等菩提时，不应分别我能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乔使家，诸菩萨摩诃萨欲与无上正等菩提事先劝导赞力庆喜他有情者， 应作如是示现劝导，赞力庆喜他诸友情。若能如是，于自无损，亦不损他。如诸如来所应许可，示现劝导，赞力庆喜诸有情故。乔使家，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能如是示现劝导，赞力庆喜，去菩萨乘诸有情者，便能远离一切执着。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善能为诸菩萨说执着相，复有此于微细执着，当为汝说，汝应谛听，极善思维。”善现白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佛告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欲去无上正等菩提，若遇如来应正等觉，取相意念，皆是执着。若与三世诸佛世尊，从出发心乃至法住，所有善根取相意念，随喜回向无上菩提，皆是执着。若与如来诸弟子等所修善法，取相意念，随喜回向无上菩提，皆是执着。随者何？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不应取相意念分别。诸取相者，皆虚妄故。”儿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深深。”佛言：“如是，依一切法本性离故。”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礼敬。”佛言：“如是，功德多故。然此般若波罗蜜多，无造无作，无能证者。”善现复言：“一切法性不可证觉。”佛言：“如是，依一切法一性为二。”善现当知：“诸法一性，即是无性；诸法无性，即是一性。如是诸法一性无性，是本实性。此本实性无造无作，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一性无性无造无作，即能远离一切执着。”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了。”佛言：“如是，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无能见闻觉知者故。”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佛言：“如是，以身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以心取，离心相故；不可以色取，离色相故。广说乃至，不可以一切相智取，离一切相智相故；不可以一切法取，离一切法相故。”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佛言：“如是，以诸作者不可得故。”善现当知：“色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由诸作者，即色等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造无作。”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行于色， 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行一切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行色，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洁净若不洁净，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行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洁净若不洁净，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以色乃至一切相智，尚无所有，况有常无常，乃至极静不极静。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行色圆满，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不圆满，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行一切相智圆满，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一切相智不圆满，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若色圆满即不圆满，具不明色，亦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一切相智圆满即不圆满，具不明一切相智，亦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遍白佛言：甚其如来应证等觉，善为菩萨宣说种种着不着相。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善为菩萨宣说种种着不着相，令学般若波罗蜜多，速至究竟。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不行色着不着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受想行识着不着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不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着不着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着不着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善现即白佛言：甚其世尊，甚深法性极为稀有，若说不说，俱无增减。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甚深法性极为稀有，若说不说，俱无增减。譬如虚空，假使诸佛尽其受量，或赞或毁，而彼虚空无增无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俱无增减，有如幻视，于赞毁时无喜无忧，不增不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如本无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为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修，无增无减，无忧无喜，无相无备，而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无退转。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修虚空，都无所有。 如虚空中无色可了，亦无受想行识可了。广说乃至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了，亦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了。所修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中无色可得，广说乃至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此中虽无诸法可得，而诸菩萨能勤精进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无退转。是故我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披如是大功德铠，我等有情皆应敬礼。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成熟解脱披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虚空成熟解脱披功德铠八勤精进，若菩萨摩诃萨为一切法披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虚空披功德铠八勤精进，若菩萨摩诃萨为把有情出生死苦披功德铠勤精进者，如为举空至高胜处披功德铠八勤精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得大精进波罗蜜多，为如虚空诸有情类获大利乐，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得不思议无等神力，为如虚空诸法性海披功德铠，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最极勇健，为如虚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披功德铠八勤精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如虚空诸有情类勤修苦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甚为稀有。所以者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如来应证等觉，如猪麻苇甘蔗等林注释一节或一节余，为诸有情常说正法，各度无量无数有情，令入涅槃究竟安乐，而有情界不增不减。所以者何？以诸有情皆无所有，性远离故。世尊，假使十方一切世界满中如来应证等觉，如猪马尾甘蔗等林注释一节或一节余，为诸有情常说正法，各度无量无数有情，令入涅槃究竟安乐，而有情界不增不减。所以者何？以诸有情皆无所有，性远离故。世尊，有此因缘，我作是说诸菩萨摩诃萨为如虚空诸有情类勤修苦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甚为稀有。儿时众中有一比丘切作是念：我应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中虽无诸法生灭，而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施设可得，亦有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舍可得，亦有佛宝、法宝、僧宝、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是舍可得。佛知其念，便告彼言：如是如是，如如所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难测。其中虽无诸法可得，而亦非无。十天地士问善信言：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如何学？善信答言：当如虚空精勤修学。十天地士辩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当云何为作守护？具受善信告帝释言：如见有法可守护否？天地释言：否也，大德。我不见法，是可守护。善信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佛所说，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守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远离，当知一切人、非人等四求七遍，欲为损害，终不能得。乔使家，若欲守护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不亦有人发勤精进守护虚空？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唐舍屈劳都无所益。乔使家，云亦云何？有能守护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及寻香城变化是否？天地师言：否也，大德。善信言：乔使家，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舍屈劳都无所益。乔使家，云亦云何？有能守护如来及佛所化是否？天地师言：否也，大德。善信言：乔使家，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舍屈劳都无所益。乔使家，云亦云何？有能守护真如法界、广说乃至虚空界不思议界否？天地师言：否也，大德。善信言：乔使家，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舍屈劳都无所益。十天地士问善信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达诸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寻香城如变化事，而是菩萨摩诃萨不知是幻、广说乃至是变化事，不知由幻、广说乃至由变化事，不知属幻、广说乃至属变化事，不知一幻、广说乃至一变化事。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知是色、广说乃至一切相之，不知由色、广说乃至一切相之，不知属色、广说乃至一切相之，不知一色、广说乃至一切相之，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达诸法如幻乃至如变化事，而能不知是幻乃至是变化事，亦复不知由幻乃至由变化事，亦复不知属幻乃至属变化事，亦复不知一幻乃至一变化事，乃至不知是相、 游相、属相、衣相。而使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皆持天上旃檀香木遥赞世尊，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坐一面，使诸天等佛神力故，与十方面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品名字皆同于此，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比丘众首皆名善现，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地势。而时世尊告善现曰，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贤劫中当来诸佛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即白佛言，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当以何法诸行相状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此时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当以色受想行识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远离非不远离，非极净非不极净，非浮非脱，非有非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当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远离非不远离，非极净非不极净，非浮非脱，非有非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此时菩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正何等法，说何等法？佛告善现，此时菩萨当得无上正等觉时，正色毕竟净，说色毕竟净，广说乃至正一切相智毕竟净，说一切相智毕竟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清净？佛告善现，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云何一切相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佛告善现，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一切相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佛告善现，虚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清净。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现，色无染无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无染无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色无染无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无染无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现，色不可取，故无染污， 色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取，故无染污。一切相智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解，虚空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解，虚空不可取故，无染污。虚空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解，虚空为假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为假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解，如因虚空二想生现，唯有假说，为假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解，虚空不可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不可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解，虚空无可说事，故不可说。不可说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解，虚空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虚空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解，虚空无可得事，故不可得。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复次善解，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世尊，云何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善解，以一切法毕竟经故，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生灭染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清净。第三分赞德品第十二。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诸根无病，肢体具足，身不衰毛，亦不横死，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诸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皆来集会此法师所，听受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便获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稀有功德。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宝藏，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故，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解脱地狱、旁生、鬼趣及人天中贫病等苦，亦能施与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刹帝利大度，乃至居士大度富贵安乐，亦能施与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诸天富贵安乐，亦能施与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无上菩提自在安乐，可以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广说开示十善业道：色净虑、色无量、色无色定，如是乃至一切相智， 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与众修学，得生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或生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或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或入菩萨正性离生，修诸菩萨摩诃萨地，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大宝藏，是出世间功德珍宝，无不依此而出现过。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少法，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取有舍，所以者何？此中无法可生可灭，可染可净，可取可舍。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有法，是善是非善，是有漏是无漏，是有罪是无罪，是杂染是清净，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名无所得大法宝藏。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少法，是能染污，即能清净。何以故？此中无法可染净故。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名无染净大法宝藏。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无如是想，如是分别，如是有得，如是细论，我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亲近成事诸佛，从一佛土去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由诸佛国善取其相，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相不备，不隐不浅，不取不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不超欲界不住欲界，不超色界不住色界，不超无色界不住无色界，与不施波罗蜜多不与不舍，广说乃至与一切相智不与不舍，与预留果不与不舍，广说乃至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与不舍，不与诸圣法不舍一生法，不与诸佛法不舍二乘法，不与无为界不舍有为界，为者何？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如是诸法常无变异，安住法界，一切如来现觉现观，即自现觉自现观矣，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令同误入离诸妄想分别颠倒，而使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各持天上温波罗花、波特摩花、居木陀花、奔突利花、微妙音花及诸香末而散佛上，互相庆威，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展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此中无量百千天子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皆同证得无生法忍。而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还故，出现世间， 但以无性自性空故。据说善仙白言：师尊，以何无性自性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环故，出现世间。报告善仙：以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甚深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故。广说乃至，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故。以欲留果，欲留果自性空故。广说乃至，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故。善仙当知，以如是等诸法无性自性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环故，出现世间。据说善现佛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达一切法自性空故。虽达诸法自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依此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证不证法不可得故。虽转法轮而无所转，转法还法不可得故。虽度有情而无所度，见不见法不可得故。世尊，于此大般若波罗蜜多中，转法轮事都不可得，以一切法永不生故，能转所转不可得故。所以者何？非空无相无愿法中可有能转即能还法，转还性法不可得故。世尊，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如实宣说开示，分别闲了，令意无入，是名善境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说者、受者、所说、受法，既无说者、受者、即法，诸能证者亦不可得，无证者故亦无有能得涅槃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说法中亦无福田，施受施物皆性空故。福田无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是故名大波罗蜜多。而时具受善现佛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如是善现，如太虚空无边际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平等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性平等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远离波罗蜜多。如是善现，毕竟空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难屈服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足迹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无明体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虚空波罗蜜多。如是善现，入息出息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说波罗蜜多。如是善现，此中无寻亦无思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明波罗蜜多。如是善现，受想行等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转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无取来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引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不可取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尽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毕竟尽故。 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生灭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无灭生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作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诸作者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诸知者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移动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死生者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调伏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可调伏性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如梦如想如相如幻如光影如阳焰如寻相成如变化事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如梦所见，广说乃至如变化事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染净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染净因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土染波罗蜜多，如是善现，彼所依法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细论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细论事永灭除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慢执波罗蜜多，如是善现，破坏一切慢执事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动转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法界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离染着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觉一切法非虚妄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起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极净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于诸法相无所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贪嗔痴波罗蜜多，如是善现，除灭一切三毒事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烦恼波罗蜜多，如是善现，离分别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离有情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达诸有情无所有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断坏波罗蜜多，如是善现，此能等起一切法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二边波罗蜜多，如是善现，离两边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杂坏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以一切法不杂坏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取着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超过声闻独觉地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分别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一切分别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分量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法分现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如虚空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与一切法无挚爱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常苦无我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与一切法灭坏逼浅无执着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空无相无眼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达一切法都无所有，远离诸相不可怨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波罗蜜多，如是善现，知所空法不可得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波罗蜜多， 如是善现，知身受心法，皆不可得。广说乃至超诸声闻，独觉法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如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能如实说一切法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自然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与一切法自在转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正等觉波罗蜜多，如是善现，与一切法能正等觉一切相故。卷第507。